101.5. I'm a fan of music. Music 40 starts now. 相爱的人 Music 40 40分钟没有广告，给你不间断的音乐享受，只在 My FM。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 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 系统休息了两个小时，我们的 Music Forty 又回来了。今天呢，节目依旧有互动，但是今天的互动方式有一些任性。我来说一下规则哈，就是从10到20这些数字中随机选择一个你喜欢的数字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那在下午4:30左右呢，我会在今天出现频率最高的数字中随机抽取3位听众，获得我们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提供的价值80元未来水母馆门票2张。好的，一首梁静茹《会呼吸的痛》开启我们今天下午的 Music Forty。 在东京铁塔 笑都假了，灵魂像漂浮着，你在就好了，我发誓不 不知道下一秒我们会播哪首歌曲，但你知道绝不会是广告。 Music Forty 四十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来自王真，阳光变成淡蓝色。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一零零点五 Music Friday， 我是 Suki。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晴，西北风转东北风二到三级，二到零下三摄氏度。从周四开始呢，冷空气会降临，还有大风降温啊，都会接踵而至，最低气温是要降到零下八摄氏度，提前有个心理准备哈。我们今天的互动方式是从十到二十这些数字中选择一个你喜欢的数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会有小礼物送出。张清芳，大雨的夜里。 四十分钟的音乐 播不停， 我们是牛奶咖啡。 I thought that I've been hurt before, but no one's ever left me quite this sore. Your words cut deeper than a knife.Now I need someone to breathe me back to life. 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 but I know that I'll make it out alive if I quit calling you my lover and move on. You watch me bleed until I can't breathe, shaking, falling onto my knees,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

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 让精挑细选的好音乐与你相约潮流最前线，这里是属于你的 MyFM 100.5。 来自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起，喜剧开始结尾就变悲剧，也许爱会让人痛苦，也许爱会让人窒息，我可以你说不会痛的不叫爱情，但是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锁定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这个会开交，看老板却不走，我便抬起头，架空跟天使互见美。 容祖儿天然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e Forty， 我是苏萍。1月15号晚上，蔡依林呢在微博上晒出头戴银色器物的一张自拍照。照片中，蔡依林头戴着一个半圆形的头饰，四周垂下来的银色流苏呢完全遮住了她的眼睛。她发文解释说，这是来自昆明粉丝的宝物，就是有点大了哈，尺寸没有量对。接下来来自蔡依林陶喆，今天你要嫁给我。 Jolene in the house. DT in the house.

一个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你 out 了。 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 FM。 的一首歌曲来自 Super Journey Sorry Sorry， 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今天的互动方式呢，是从10到20中选择一个你喜欢的数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很多听众都写了一啊九啊什么的，是我说错了吗？是10到20哈。好的，刚刚我粗略的看了一下，18这个数字是回复频率最高的，那恭喜千里江陵宁坤、花生、斗牛犬三位听众获得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提供的价值80元未来水母馆门票两张。没有抽中的，那我明天继续互动，继续送礼物。许飞，慢慢的我。